大飞个 Antenna 其实咧前日想录六节嘅，有啲想讲啦。头先个节咧就即系工联会咧就将会咧就带领我哋香港嘅工运咧就反攻大陆啊，咁啊大家可以听下。而香港咧成为全世界咧最多超级富豪嘅城市，因为当大陆人一搵到钱就会变成香港人，跟住香港人攞咗个身份证就想办法经跳板移居美国、欧美。第二节啦，东北岸终极上诉，13人得席获释，恭喜佢哋啦！因为咧一开始咧就判咗佢哋咧坐社会服务社会服务令，做完噶啦，输打赢要律政司，然后去呢个高院，高院跟住判佢哋坐监。跟住再上诉到中院，中院话：哎，算啦，你哋曾经坐咗监嘅，就当冇数，由而家即时就放咗。咁啊，见到王浩明啦出嚟啦，跟住同我老豆啦就做咗一节访问啦，苹果。咁啊，严敏华啦就出咗嚟做翻保险啦。咁啊，个都好啦，即系都恭喜佢哋啦，恭喜佢哋。咁我就见过王浩明，即系唔够胆叫阿明啊，吓，即系真系唔识佢。咁啊，见过几次啦，王浩明。咁咧，佢老豆咧就因为摆展览咧，就倾过两次偈，系一个好好嘅人嚟嘅。咁但系咧，佢虽然唔同意佢嘅仔做啲嘢，但系佢两公婆咧，学佢话头，个仔系我生嘅，佢做乜嘢，虽然我唔同意，但我都一定要支持佢。是一个好难得嘅父母啦，同埋呢佢本身係香港品牌会，你都知啦，香港人做生意个个都係一定係黐住呢个建制派先能够做得大嘅。咁佢老豆都係，但佢老豆呢可以不厌其烦曾村长去同佢哋讲，我个仔係咁样，我冇办法，因为佢始终係我仔，係咪我做生意归做生意，你叫我唔支持佢，冇可能唔通我同佢脱离父子关系咧？佢系将佢呢一套嘅信息话咗俾中联办，话咗俾建制派听。佢亦都亲口同我讲过，佢话咧个仔放咗嚟，其实香港越嚟越难噶啦。佢话咧同个仔个女朋友讲，啊有个咁傻嘅女朋友跟你嘅移民啦。离开香港啦，唔好搞啦。呢个系佢同我讲嘅说话。咁但系咧，都真系要恭喜佢哋嘅，因为咧呢件事完咗，亦都证明咗好重要啦。再讲一次，好证明咗，其实香港咧系要变翻一个正常运作嘅香港。系我成日都讲，尤其中美贸易战系冇办法。但系唔好成日法治已死啊，各样嘢啦，吓咁。但律政司嘅不公不堪，亦都系事实嚟嘅。你睇下大陆嘅嘢，我今日讲，我哋好出名嘅曲奇饼，又发现到喺大陆造假，全部九成嘅曲奇饼都系造假得嚟嘅。而最大嘅造假就系百度李宏燕先生。李彦宏先生是一个骗子，嗱，是一个新闻嚟嘅。因为咧喺百度，你查去美国领事馆嘅地址，弹出大量代签证嘅广告。你查医院，边个落咗广告喺佢嗰度？啲私人明明查公立医院，佢都会跳咗去。美心嘅流心月饼啊，好出名啦，年年呢两年买到断晒市啦。而家亦都系全部喺大陆都系假嘅，因为有个朋友啱啱好订咗送到去啦，但系同我影张相俾佢嘅时候系两个样嚟。佢话点解会两个样咧？我境外购嚟喎，咁两个样有几出奇啫？吓，我哋唔系习以为常噶啦咩？每一样嘢都系噶，譬如好似而家话风灾啊，十五架小巴啊，唔系大巴，佢真系接人， 啊，各样嘢咪又造假咯。我哋中国人最叻做咩啊？造假咯，每一日都不停系做呢啲嘢嘅，每一日都揭发到。而家揭露出嚟，每一日都揭发到嘅，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啫，系咪啊？甚至大陆有个好出名嘅、好出名嘅铺头啊，就唔好讲啦，费事诽谤啦，因为香港好似都有，就专卖标榜专卖进口水果嘅。我十几年前喺大陆帮衬佢嘅时候，已经知道佢进口水果系大陆嘅，尤其而家好多嘅进口水果虽然系免税。好似猫山王啦，啊，直接入大陆，因为东盟啊嘛，吓、啊、可以直接入去嘅，净系俾增值税得噶啦。你最紧要咧就系一早攞定批文啊，对口单位入咗去，车厘子啦，美国车厘子啦，咩都好啦，但系都好多系假嘅，因为而家成个大陆喺东北咧嘅农作，即系农业基地啊，农产基地啦，而家大陆好称叫农产基地。全部做土改，土地改良，用日本技术将土地改良咗，然系种一啲高价嘅卖得起钱嘅生果。而家成个东北呢都做緊嘅。咁但系唔系进口就唔系进口，就扮进口。所以呢早轮呢甚至我哋呢喺我哋嘅油麻地果栏啦、秦皇系咪呀提子都是大陆的。鱼目混珠可以去到这样。当然如果你那些即是好像不是我们这些啦、啊、有些成日经常吃开日本生果它分得出的好水蜜桃。但是如果不是成日吃那些吃来啊都好甜、啊。那你就上当。尤其大陆呢有隻车有隻士多啤梨叫红颜红到出血的。的士多啤梨。好大粒好靓但係啲红色呢死实实啦死实实。即係佢成粒都係红色啲颜色好油上去咁食落少少少少酸但係甜度好高。而家香港基本上呢有好多呢都卖緊嘅全部当进口。而家呢个嘅士多啤梨喺全国大陆好多嘅进口超级市场都卖紧，呢、這个就系我所讲咁样。二造假造成点呢系咪最新嘅影视社会责任榜得九个人合格，100个人得九个人合格，徐峥居首，范冰冰排100，仲有排名竟然系零蛋。咁零蛋仲上乜捻嘢榜呢吓，100名。咁零蛋仲上乜撚嘢榜呢范冰冰。啊、我哋古天乐啊巴闭啦啩捐咗100间过百间唔系100间系过百间嘅小学希望小学佢都只能够排第65评分 19.76。而徐峥排第一因为佢拍咗几套关于中国嘅民生电影就系、是、讲我不是药神。港囧泰囧人在囧途呢啲电影系咪就系咁样值得攞到呢个责任榜呢如果揭露社会嘅黑暗面而能够攞到嘅比比皆是喎、啊。吓、啊、不过佢好彩冇俾你拉咋喎系咪呀甚至头五名竟然系大陆一个新进组合三个僆仔五位里面三个钱都唔多一个咁当然俾我有啦。係咪红咗唔係好耐竟然可以进到五名有咩责任呢啲小鲜肉我话俾你听点解吓而成龙人渣榜有份但係贡献榜佢竟然係香港明星排名第一 42, 但係都系唔合格 38.1。如果呢个影星社会责任榜我就只讲一句啦，做反即系反毒之星喺大陆个仔吸毒，因为你提早释放， 你有私生女唔照顾，等佢流落加拿大，呢啲人仲有乜嘢责任绑啊？啱唔啱啊？系咪？刘德华暗地里扶植咗香港好多嘅电影人，希望仲可以继续做落去，令到香港电影有大陆电影不停咁去做，咁竟然，68.19，所以我其实睇到呢个榜，我唔识啊，吓，周迅、祖伦有乜嘢责任榜？呢班咁嘅艺人，成龙嗰啲，你话佢冇逃税啊？我唔知啊，真系要查一查，查咗先知啊。范冰冰都出事，啱唔啱？谣言满天飞，有啲人听到谣言系当真嘅。哎，佢听到成龙啊，俾嘅 tips 啊，去咗去美国啊，相会李晨啊，佢男朋友啊，系咪啊？成龙献计啊，成龙镇个猫王啦、啊，冚家铲几惊火烧身啊，仲要被献计俾你，你唔系啊？去得美国嘅。就即系攞到个正常 passport 放你走啦，系咪啊？献咗俾黄岐山啊，个人啊，黄岐山献咗俾习近平。喂，即系呢啲咁嘅唔系评论节目嚟啦，鸠噏都不如啊！唔理佢边个讲啦，好似我做节目，只不过话有件事实喺度，我哋评论呢件事实，连一个。农场新闻啊又好，传闻又好，乜都好，唔系基于事实去作出评论，系咪啊？所以其实我哋而家香港人都有大陆人嘅特质，就系、是、造假，系咪啊？我哋最叻系乜嘢？造假吓！而家香港人亦都系，点解啊？日本即系沉痛，即系有一个风灾，跟住。就再嚟地震 6.7 级，死咗好多人，咁啊好多人滞留咗喺大阪啊，喺北海道啊，希望啦每几年都听到日本呢个消息，但係人哋日本人切切实实真係发生咗呢啲事，想办法补救做好啲，而日本嘅国民想尽办法去令佢哋用他们的规矩，用他们的人民的质素、啊、令到这件事可以平安过渡，而不会出来大大声，哎呀多难兴邦啊！我们现在当年08年的时候，是不是08年呢？应该是、啊、四川汶川大地震啊！嗰阵我成日咧就有架蓝牌车车我嘅，成日讲到我中国人好自豪，哎，多难兴邦啊！屌你老母，唔系死你嘅，唔系你阿妈咩？唔系死嘅你仔咩？多难兴邦，你唔系四川人啊嘛？你湖南噶嘛？啊！所以我哋香港人喺呢件东京发生嘅事里边。唔系日本发生嘅事里边，我希望我哋都能够做到一个高质素嘅香港人，共度时间，唔好令到个秩序好混乱。喺机场啊，喺各样嘢啊，能够做得到，唔好似有一个港女啦。港女其实呢个名词我唔系好想讲，其实我对香港女人好，即系好珍惜嘅。但系有啲人为咗自己可以早啲，梗系发烂渣闹人，希望自己上到车。呢啲人凭乜嘢去日本？讲到呢一度。